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，北方、南方、海外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联席会议北方筹委会14号发表了公报。公报指出，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，北方、南方、海外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联席会议北方筹委会公开信发布后，里欧同胞7月5号在德国柏林发表声明，表示全面支持关于举行全民族大会的建议，并为民族大会的圆满举行成立了欧洲地区筹委会。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，北方、南方、海外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联席会议欧洲地区筹委会，由实践615共同宣言海外委员会欧洲地区委员会、吕德同胞协力会、祖国统一泛民族联合海外本部欧洲地区本部、统一民族欧洲联代等许多同胞组织和个别人士组成。